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3月28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为了进一步是增加长者打针的比率，见到政府都说在这个礼拜就会施行，在围封强检的大厦的同时，都安排一些未打针的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残疾人士做一个登记，等围封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上门接种这个科兴疫苗。另外都说会透过一些地区组织先是试行登记上门打针的一个网上平台，之后就会全面推个计划的。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围封之后做埋向一些长者和残疾人士打针，另一个就是透过一些地区组织做一个登记来紧做一些上门打针的。你又点睇18723118723111两个计划，话今个礼拜应该都会开始的啦。详情呢又找一位嘉宾呢同我哋电话旁边呢解释多啲。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啊，聂局长，可唔可以讲下先讲上门接种嗰个服务先啦？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家居疫苗接种计划？其实本身个对象系头先讲到一啲长者咧，都一啲可能系残疾人士啦。有冇一个标准边一类嘅残疾人士？同埋而家好似话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先啊嘛，系咪嚟紧都会慢慢年龄会降落去噶啦？ 好啊，好啊，萧乐文你容许我咧用少少时间咧，因为我想就讲一讲我哋而家嗰啲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就都是有好充足嘅容量嘅，咁而家基本上咧就預約嗰度咧都唔需要點等噶啦。咁咧我想報告一下咧，就係喺聽日開始咧，我哋喺加路連山道嗰度有一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就開始營運，咁係打伏必泰疫苗嘅。咁另外咧喺青衣站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亦都由聽日開始咧。是提供埋呢個伏必泰疫苗嘅，咁所以喺未來三個禮拜咧，青衣站咧係會有伏必泰疫苗同埋科興疫苗咧嗰度提供嘅。第三點咧就係而家現時我哋喺第三針咧，所有18歲以上嘅咧，其實就第二針打咗3個月之後咧就可以打第三針。而家現時我哋咧可以夠鐘打第三針嘅人數咧係即係超過咗400萬嘅。而家我哋第三針咧係有即係270萬人到咧打咗第三針，咁係有超過200萬人咧其實係可以打第三針而未打第三針，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善用而家我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有嘅接種能力咧，盡快嚟去接種啦。嗱，我哋咧就喺嗰個疫苗接種上邊咧，其實而家我哋最緊要咧就係一路一遊。咁細路仔我哋而家已經做緊啦，學校方面都努力緊啦。老人家方面呢特別呢就係70歲以上，因為而家現時呢70歲以上打咗一針嘅呢就只係大約有 71%， 即係70%度。咁即係話如果你計我哋最少都去到90%呢，都仲有20%嘅人70歲以上呢係未打針嘅。咁嗰度呢都已經有成差唔多200,000人㗎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針對呢啲200,000未曾打過第一針70歲以上嘅老人家呢，佢哋接種疫苗係好緊要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如果感染咗之後呢，嗰個死亡率係好高嘅，如果冇打針。咁所以呢我哋除咗係即係疫苗接種中心、流動接種車之外呢，就我哋都要採用一個呢佢啲針穩人嘅策略。咁所以呢就我哋有呢、這、一個上門家居接種服務嘅安排，咁、那個對象咧就係70歲以上未曾打過針嘅老人家。我相信咧就係、是、可能佢哋係行動不便，就出街唔方便，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上門幫佢哋接種疫苗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另外當然一啲咧就係、是、殘疾人士咁最重要嘅就係話，如果佢哋行動不便，佢哋想打針。去中心打針都有困難嘅，咁我哋就上門嚟去幫佢打針，咁所以嗰個嘅目標對象咧係咁樣嘅。咁點樣做呢？咁就係安排外展嘅醫護隊就上門為呢啲嘅70歲以上未打針嘅老人家或者係殘疾人士咧嚟去接種疫苗。咁而家我哋喺坊間呢亦都有社福機構啦，社聯同香港醫學組織聯會都已經做緊一個家居接種嘅計劃，所謂先行先試㗎啦。 咁佢哋去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睇佢哋嗰個運作嘅經驗咧，係有助於我哋去推展呢一個計劃嘅。嗱喺政府裏邊咧，我哋係歡迎好多嘅機構因為佢哋可能有佢哋嘅服務對象咧，都係有啲行動不便嘅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咁佢哋能夠去做一啲外展嘅接種咧，呢個係非常鼓勵同埋歡迎嘅。咁政府要做好啲乜嘢咧？做好三件事。第一咧，都係同我哋整體上嘅協調統籌有關嘅。第一咧，就係我哋會設立一個網上登記嘅平台。咁變咗嚟講咧，就可以有需要嘅病人士咧，就可以喺度咧登記咗佢相關嘅資料。嗱，可能佢自己本人登記，可能佢屋企人幫佢登記，可能係呢啲即係地區團體組織或者社福機構識得呢啲人，佢可以幫佢登記。咁我哋掌握咗佢哋嘅資料，包括佢哋嘅地址咧，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啲編排啊，盡量集中喺一個村一個區裏面咧。有呢啲需要嘅人士，咁我哋咪可以安排外展隊上去打針咯。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個協調統籌咧，就係即係我哋聯絡咗一啲醫護機構、一啲醫療機構，包括而家同我哋營運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醫護機構咁佢哋可以出外展噶嘛。另外有一啲咧，譬如即係一啲嘅醫學嘅組織團體。甚至是個別的醫護人員，他們很想幫手，那就都需要有一些協調統籌編配的工作，那這個呢就我們會做這一方面的工作。第三方面的協調統籌呢，就是整個打針的流程，因為呢你由那個的找到目標對象我們編配外展隊跟著上去打的時候呢，譬如之前我們了解回個情況做一個簡單的評估啲針藥點樣送去上去嘅時候咧，就醫生護士嘅分工係點？打完針之後嗰15分鐘休息嘅時間需要點樣安排？打完針之後我哋嘅針紙點樣印到俾佢？同埋之後嗰個後續跟進等等咧，咁成個流程本身咧都係要做好佢嘅。咁所以呢一個嘅工作咧，就亦都我哋會去做。咁所以政府方面咧，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所講三方面嘅協調統籌咧，創造咗一個有利嘅環境，就讓我哋咧有心嘅醫護組織機構同埋團隊，同埋我哋嘅地區團體同埋社福機構，大家一齊咧係群策群力，就去主動接觸咧呢啲仍然未打針屬於高風險嘅70歲以上嘅老人家。或者是殘疾人士，就做到咧係即係一個都不漏 嚇。 Okay. 個理念同埋個構思計劃係咁樣嘅。 OK， 我想知頭先講話呢啲目標群組，即係70歲以上嘅長者或者一啲殘疾人士，你哋預有幾多人係需要用到呢一個嘅服務啦？同埋你另外頭先提到話有一個網上報名平台，究竟係幾時會可以係用得嘅咧？ 好啊，嗱我哋具體有幾多人數咧，其實就未知道嘅。因為有一啲佢哋可能咧係已經去咗中心打針啦，有一啲咧可能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好猶豫啦，有一啲可能佢係想打針嘅，不過佢發覺我行動不便我想去中心打針都有困難嘅，咁所以咧就你一定係要試過你先知道嘅。譬如我睇翻社聯同埋醫學組織聯會佢哋嗰個嘅家居疫苗接種咧，據我哋了解，其實佢哋自己都收到大約都有6000個嘅。即係個案，佢哋去跟進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實行上嚟咧，我哋會知道啦。同埋咧就睇下我哋有幾多嘅機構團體組織可以主動去聯繫得到，咁咧就亦都係會有幫手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 平台 係嘛？ 個平台報名平台幾時可以用 得？報名平台咧就咁樣嘅，我哋個報名平台咧就呢個禮拜咧，我哋就應該可以試用噶啦。咁我哋咧就想咧係開頭嘅時候咧。都是透過有啲嘅社福機構或者係地區團體組織，喺佢哋嘅網絡度咧，其實可能佢哋都已經接觸到有一啲呢啲我哋嘅目標對象嚇，呢啲70歲以上嘅長者未打針嘅，咁就變咗可以由佢哋咧嚟去用呢個嘅平台，咁我哋稍後咧就變咗嚟講就可以公開就俾所有市民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使用。咁所以嗰個鋪排大致上係咁樣嘅。 OK， 咁我都有聯絡到咧，就係譬如我哋喺地區裏面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咁佢哋都做好多咧去接觸有需要嘅住户派發物資支援等等嘅。咁我亦都有同翻啲地區團體組織或者政黨嘅朋友嗰度咧就有溝通。 咁大家都好樂意幫手嘅。咁我覺得咧，就呢一方面咧，就只要將嗰、那個流程啊、安排啊各樣嘢咧，能夠協調得好咧， okay. 就應該會有幫助嘅。 嗱、一般登記咗，無論係透過一啲地區團體或者你哋嚟緊開嗰個網上平台，登記咗之後可以幾耐係可以上門打到針嘅咧？係咪每日都會十八區都會有人打，定係可能唔同區係隔幾日儲埋一 lock 人先至係一次過去打咁樣咧？ 嗱、呢個咧就好睇我哋咧。即係有幾多嘅外展醫護嘅團隊，同埋咧就佢哋嗰個編配出隊嘅時間。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最重要咧，第一步咧，我哋係要揾到呢啲對象出嚟啊，呢個係第一步啊。咁所以咧，透過主動嘅接觸，透過網上嘅登記平台，係可以讓我哋咧接觸得到呢啲未打針嘅啊，七十歲以上嘅老人家或者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咁變咗我哋掌握到啊呢啲嘅組群啦。跟住之後第二步咧就係、當然係盡早安排到嗰個家居上門接種嘅服務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盡快啦、不過咧都要視乎實際上嗰個運作嘅經驗係點樣。咁就同埋咧就係嗰啲外展隊佢哋出隊，同埋出隊嘅時候咧究竟要花幾多少時間嚟去打針啊？因為視乎咧你嗰個對象咧譬如喺同一個區裏邊分得幾散。咁同埋咧上到去嘅時候咧，就嗰個嘅評估打針各樣嘢，能夠可以做得幾快？咁呢個唔知㗎，你要做落先知㗎。咁、所以但係最重要嘅就係首先你揾到人出嚟先啦，揾、到對象，咁呢個就有得做嘛。 OK， 我見因為話即係嚟緊都會有啲地區團體會派物資，頭先都提到一啲嘅地區團體啦，咁就會協助會收集有冇一啲未打針嘅，又係合乎資格，頭先講到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因為之前譬如派防疫物資包都提到幾個渠道，除咗話即係一啲義工去接觸一啲嘅即係家庭嘅住户之外咧，譬如公屋就可能係房署派物資包，私人屋苑就會係業主立案法團去派一啲嘅服務包咁啊。係咪即係譬如話房署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喺私樓房署喺公屋派物資嘅時候，都可能會幫手收埋一啲，即係收集埋一啲嘅資料而做登記，係幫助呢一個上門打針嘅計劃，會唔會做埋呢樣嘢嘅？ 我諗其中咧就係嚟緊咧我哋有一個向全港市民住户派發呢個防疫服務包嘅呢個行動咧，咁我去係一個好嘅機會嘅啊！無論係地區團體組織，無論係房署無論係管業公司。或者甚至我哋主動去一啲三毛大廈嗰樣嘢咧，呢個都係一個接觸嘅機會咧，係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住户，變咗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無論邊個都好，有機會能夠接觸得到咧一啲佢哋係未打針嘅，係老人家嘅，或者係行動不便嘅，需要上門服務嘅，咁變咗都能夠可以咧有呢個機會咧揾到佢哋，咁我哋有一個咁嘅登記平台咧，就變咗可以將啲資料咧係收集。之後咧就再去編配嗰個上門打針嘅行動，咁所以係咁樣嘅。我都留意到啦，譬如有啲講佢話，我派發物資嘅時候，可能只係擺喺門口嘅啫喎。我哋又唔會去接觸嗰啲住户嘅，咁呢個冇問題嘅。最重要嘅就係話咧，透過呢啲嘅行動或者透過我哋每一日嘅接觸，如果我哋見到有一啲嘅老人家佢哋未打針嘅，我哋主動去關心佢哋，希望佢哋能夠去打針，因為事實上真係保護佢哋嘛，真係好緊要嘛。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係有咗呢個登記平台，又有咗呢啲咁嘅主動接觸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嘅時候咧，就可以讓我哋有機會盡量揾多啲呢啲人士出嚟咧，係可以受到呢個服務。咁譬如我哋違風強檢嗰度咧，我哋去做呢個嘅打針咧，都係一個咁嘅概念啫嘛。因為我哋每日咧都做違風強檢行動，咁你喺個屋邨裏面成棟樓，譬如你夜晚下晝開始，咁跟住就違風強檢，咁所有嗰啲住户佢哋都會落嚟登記噶嘛，咁同埋你都會去了解咧喺個成棟樓裏面咧仲有啲咩住户，咁佢哋係咪做咗呢個檢測？咁你包括咧有可能咧就係有一啲住户咧，佢根本上佢落唔到嚟去做檢測嘅，咁、那個情況就係即係話佢都落唔到嚟去打針啦，係咪？咁變咗你又透過呢個機會咧，我哋亦都可以去登記到咧，有邊啲嘅住户本身係有呢個需要，而佢又未打針嘅，咁我哋就變咗可以掌握到呢啲資料啦。咁到違風嘅行動咧，就第二日結束咗之後，咁就嗰個檢測報告出咗嚟，咁所以如果你揾到陽性個案，咁當然係會安排佢哋咧係離開啦。咁剩翻落嚟嘅就係陰性檢測報告嘅嗰啲住户，由之前我已經登記咗嘅，咁我咪可以喺第二日嘅，譬如下晝嘅時間咧，我就安排呢個外展嘅醫護團隊咧，就可以上到去咧，就幫佢哋打針。咁呢個都係善用咗一個咧，能夠可以主動接觸到佢哋嘅機會，就安排外展醫生醫護團隊咧， 就去上門接種疫苗。咁我哋希望試行到一個咁嘅方法咧，睇下可唔可以能夠可以收到好嘅效果。咁跟住之後就可以再鋪開咁去做。咁呢個都係其中之一個途徑嚟嘅。 嗱，無論係登記上門打針，定係圍封強檢完之後再做一個嘅打疫苗咧，我想知道係咪淨係得科興嘅？因為社署都係譬如喺院舍嗰度都可以開始提供一啲伏必泰嘅上門打疫苗嘅服務啊嘛。嚟緊呢兩個計劃會唔會可以有埋伏必泰咧？ 我哋咧凡事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要希望能够可以尽快做到啦。咁啊，两只疫苗咧本身都系安全有效，咁啊同埋咧亦都系有嗰个保护重症同死亡嘅吓。咁所以咧就我哋喺呢个嘅上门接种服务嗰度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系会打科兴疫苗嘅。咁因為咧就長者係嗰個主要目標對象咧，咁我哋都知道咧，就我哋經驗都係嘅，就長者比較多咧，佢哋都係會揀科興疫苗嘅，咁所以亦都喺嗰個運送啊同埋打針過程當中咧，都係會係方便，咁所以我哋先咧係會安排咧就係打呢個科興疫苗嘅嚇，咁你話一路做落去，咁如果我哋接觸到有一啲情況啊，佢哋有呢個需要嘅，咁我唔排除日後可以做到呢啲安排，咁所以咧都係視乎翻嗰、那個即係平衡翻啦，就係第一就係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可以打到最多嘅有需要嘅人士，咁啊同埋咧就整個運作咧都係能夠可以係即係快脆啦，方便。 OK， 嗱，圍封嗰個嘅圍封強檢上門接種咧，我想問清楚，因為而家可能同一時間有幾區唔同嘅大廈圍封嘅，你哋會唔會可能係初期只會揀一至兩棟係圍封完之後先安排呢個打針，定係可以個容量容納到全部嘅圍封強檢嘅大廈咧？ 我哋開始嘅時候呢就你話第一次做咁我梗係搵一棟樓咁去做啦，係咪？因為你第一次做一定係試曬所有啲流程啦，就有啲乜嘢嘅位呢你係要去即係改善㗎嘛。咁你做好咗之後啦，咁成樣嘢大家都熟咗啦，咁你咪可以喺其他幾棟樓一齊做都得㗎。譬如我預先安排咗，譬如我如果一晚我有四棟樓，我係會做圍封強檢嘅。我原先安排咗四隊嘅醫護團隊在圍封強檢之後第二日去到那個地方來去做上門打針，那這個安排得到的、 okay. 所以呢就這個最重要呢，就是你開頭的時候呢一定是要試曬整個流程配套各樣東西呢就是順暢，大家都懂得怎麼做啦、於是乎呢你就可以將這個模式呢就複製去其他地方，那將來的時候呢亦都可以呢是一次過你可以呢就處理幾棟樓都可以的，那好主要視乎呢就是我們找到有多少這些對象，亦都視乎我哋有幾多呢啲醫護團隊可以做外展打針，咁、okay. 就流程上大家順暢咗之後咧，就希望可以好快脆做到。 嗱，圍封強檢可能即係圍封強檢完之後，嗰日就打針啦。因為通常打針之前都要做一個評估，頭先講咗少少，係咪真係做得切啦？有冇咁嘅醫生嘅人手啦？即係你可能同時間成棟有好多人都要睇住佢哋嘅情況啦。咁同埋打完針之後都有一個觀察期噶嘛，可能有啲醫生或者醫護人員要睇住打完針嗰位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嗰個情況噶嘛。同一時間有冇咁多人手處理成棟咁多有需要嘅人咧？ 其實咧就嗰、那個之前咧，當然會去了解一下啦，或者做一個簡單嘅評估。但其實都唔係咁複雜嘅，因為你記得咧，其實我哋喺舊年下半年開始咧，我都跑完十八區咧，就係嗰啲長者去到個中心度咧，我哋有啲醫生講一講關於打針嘅嘢，咁同佢哋傾一傾，咁其實就即場打針噶啦。因為其實打針嚟講咧，我哋好簡單嘅，你打個流感針就可以安全接種新冠疫苗，就算長期病患，只要係穩定嘅，其實就可以打針嘅。咁所以其實唔係一件咁複雜嘅事情咧。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安排打針咧，就有護士嚟去做打針啦。譬如打完針之後有15分鐘需要觀察嘅。過去嘅經驗咧，其實你睇下我哋打咗成年幾咧，喺我哋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一日打幾萬針，甚至十萬針都好咧。其實就嗰啲休息時間咧，就即係基本上都冇乜事嘅。咁所以咧，就最重要咧，都係咧，就唔需要一定係個護士留喺度嘅。我哋亦都可以安排其他一啲嘅即係義工或者志願人士。咁咧就佢哋可以喺嗰度睇住，又有啲咩事即時可以聯繫到醫生護士，能夠做到個支援咧，咁就亦都係可以咁樣嚟去做。咁所以呢啲咪就係嗰個流程上咧，我哋需要去理順嚟去處理好佢咯。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都係第一要安全啦，第二咧就亦都要有效率，咁第三咧就係各方咧就大家知道自己嘅角色係點，咁協作得順暢。 咁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咁亦都希望能夠可以成功。 嗯，社聯都有同啲醫學組織去做呢啲上門打針嘅計劃噶嘛。咁我見到佢哋嘅業務總監啊蔡檢華咧就話，即係喺違風強檢嗰陣，如果安排埋即係喺短時間內啲長者未打針嘅要登記埋打針啦。啲長者喺咁短時間內要做一個決定都唔容易，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去解釋嘅。點睇呢個計劃嗰個成效同埋佢呢一個憂慮咧？ 上門打針一定是咧係耗好多嘅人力物力嘅，但係到呢個階段咧，我哋去睇到咧，長者係高危嘅群組，未接種疫苗咧，事實上咧係好危險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即使需要有好多人力物力嚟去做咧，都係值得做嘅。第二咧就係亦都會有一啲嘅長者咧，可能佢哋有擔心啦。咁呢啲當然我哋係要個別做功夫啦。但係你亦都有一啲長者其實本身咧，佢哋係想打針嘅。不過佢真係礙於行動不便，佢去唔到中心啊嘛，流動車佢都落唔到去。咁如果你能夠可以照顧到佢哋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哋好樂意打針嘅。咁所以我哋咪就要透過呢啲嘅主動接觸咧，一個一個咁樣揾出嚟咯，一個一個睇佢情況係點，咁就按需要地咧嚟去提供個支援啦。 OK， 好啊，唔該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呢兩個計劃咧？包括就係嚟緊會有一個平台登記上門接種啦，另外一個就係違風強檢之後安排咧喺佢登記咧做一個接種嘅計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佢并非寻求俄罗斯政权更替。拜登上星期六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又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扼杀民主。拜登的言论引起关注，他星期日离开华盛顿的教堂时被记者问到是不是寻求改变俄罗斯政权，拜登回应说不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亦都说，华府没有计划在俄罗斯或者其他地方实现政权更迭。克里姆林宫早前亦都回应拜登的言论，说普京是不是继续掌权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并非由拜登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准备好同俄罗斯谈判乌克兰嘅中立地位，作为和平协议嘅一部分。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以俄语指出，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谈判，国家获安全保证、中立同无核。不过佢强调，必须获第三方保证，并赋予公投表决。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的俄语城市亦都已经遭受摧毁，保护俄语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其中一个要求。另外，乌克兰情报官员说，有理由相信普京计划将乌克兰划分为占领和非占领区，定下分界线，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南北韩模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埃尔多安强调必须实现在乌克兰停火。土耳其总统府说，埃尔多安表明乌克兰人道情况必须有改善，双方同意新一轮俄乌谈判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以色列北部发生枪击案，两名枪手射杀两名警员之后被其他的警员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事发星期日，以色列安全官员说，两名枪手在北部城市哈代拉手持自动步枪向路上的行人和汽车开枪，殺死兩名以色列邊防警員，並導致另外兩人受傷。槍手之後被在附近餐廳用膳的警員擊斃。當局說，兩名槍手是阿拉伯人，亦都是伊斯蘭國的同情者，警方正是展開進一步的調查。到以色列出席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譴責襲擊，強調這種毫無意義的暴力和謀殺行為並沒有立足之地，美國將會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防疫服務包嘅，咁又包括啲咩咧？入邊會有咧快速抗原測試劑啦，有KN95嘅口罩啦，中成藥一啲嘅抗疫資訊等等嘅，咁亦都話計劃咧喺3月30日咧就會動員一啲義工啊、公務員咧係展開包裝，4月初咧就會係全港18區咧係5個途徑係會派噶啦，咁目標係7日之內就完成派呢一個嘅防疫服務包嘅。整體嘅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文哥，你好。 早晨，梁希，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都有负责去招募一啲义工帮手去包装啊，去派呢啲嘅防疫服务包嘅？而家系有冇话即系每个议员系招募几多个义工做招募嘅过程系点样咧？而家 系而家咧个目前嘅安排系分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包装，第二个阶段咧就系派发上门。咁包装嘅阶段其实咧就跟住落嚟29、30、31同埋4月1日呢4日咧就会做大规模嘅包装，因为迟咗未有啊嘛，差100多万人。咁所以咧而家目前我哋都系安排人去做呢个工作啦。咁而家我哋每个议员其实都系派緊話幾十到幾百人㗎，咁我哋做直選議員自然就係會多啲啦，咁所以就係我哋都係支援咗起碼幾百萬，即係幾百人㗎。如果講直選嘅議員嘅話，每一個區都會。 有冇話點樣分嘅？譬如你揾到一堆義工，點樣分邊啲係你負責派某一棟大廈，會唔會又同其他議員或者其他地區組織撞咗咁？會係點樣分嘅其實？ 哦，講得太好啦！嗱，而家目前咧就係全部由民政佢哋去統籌嘅，咁但係佢哋淨係安排咗第一階段就係包裝嘅啫。咁包裝嘅話就比較容易，因為譬如長者都可以一齊去做包裝啦。咁但係咧，至於第二階段派發咧，我相信而家目前佢哋仲有好多問題係未解決，所以咧係未開始招募呢方面嘅人員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咁嘅前所未有咁大規模嘅工作，我肯定到時有好多係會甩流甩碌嘅嘢噶啦。因為你諗下，你話幾百人嘅竹篙灣都會有咁多問題嘅話，更何況而家講話幾百萬人啦。咁佢話有邊啲問題而家我哋預見到會有少少甩流甩碌嘅咧？咁嗱，佢好理想就係話每一户都會派，咁但係佢話你話好多劏房其實係冇打嚟人或者係冇記錄噶嘛。咁究竟你到時點樣可以肯定係派得到俾佢咧？又或者一啲流浪人士，咁嗰啲全部都係冇考慮嘅。咁更加講緊係話嗰啲非正常嘅住宅啦，即係譬如話你話喺工廠大廈住喺酒店入面啊、服務式公寓啊嗰啲咧，而家其實香港有10萬人做個統計㗎啦。咁呢啲究竟佢考慮咗未咧？咁以我所知咧，就未一個有好詳細嘅考慮點去派到俾佢哋嘅。咁所以依個係存在咗好多問題喺度嚟，所以到時咧我諗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肯定會有好多問題。譬如話有個人話自己明明係收咗，但係冇收到，或者冇收到嘅行到埋嚟，咁啊點算咧？咁呢啲都一啲問題嚟嘅。咁譬如話而家就我所知道佢哋而家諗住點做法，就係每家每户，譬如話你話係劏房户也好，或者係我哋所講嘅三毛大廈也好啦，佢哋諗住每家每户直頭派上門嘅。咁但係究竟有人拍你門，你又會唔會開門咧？加上而家疫情嘅話，咁你派唔到俾佢，咁點算啊？咁你俾張卡佢，而家你諗住俾張卡，到時就憑卡就去社區會堂嗰度攞。咁但係你成扎人，你講緊係話嗱，我相信開門嘅最多係30%嘅啫。咁另外有70%人走去社區會堂嘅時候，咁係咪會又有呢個群聚嘅問題咧？嗱，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問題，到時咧相信都會有人話佢噶啦。咁所以你話呢個階段會唔會造成一啲問題，或者今次第一次全民去派呢啲檢測包，一定會，我哋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同埋都係容許佢會有一定嘅犯錯咯。 OK， 嗱，頭先都講到有啲義工可能會派去一啲三毛大廈啦，咁亦都提到話如果派唔到啲人去社區活動，係一個聚集嘅一個嘅傳染風險，但其實派嗰啲義工上門去唔同家家户户都可能造成風險嘅，有冇啲乜嘢去確保佢哋即係個風險減低咧？同埋頭先你提到一啲劏房人士啊，住工廠嗰啲可能攞呢一個嘅服務包嗰陣都有一啲難度，你有啲咩建議咧？又 係啊，我覺得咧嗱，首先佢哋希望就固然係揾一啲已經係確診過嘅，即係而家你都知道有啲義工團體係已經有確診過啦。咁但係就好難去到咁理想咯。咁所以就變咗係只能夠係著曬成個太空衣，逐家逐户去派。正如你所講，會唔會有呢個風險？都可能會有。咁只能夠係做到咧，即係包到冚曬咁樣行上去咯。所以嗰啲義工都係好辛苦噶。嗱，就變咗咧而家頭先我講第一階段有長者去做呢包裝。但係你話第二階段就真係要啲年輕力壯嗰啲人去做㗎啦，咁所以咧會遇上呢個問題。其餘咧就係譬如話有嗰啲物業管理嘅嗰啲大廈啦，或者係有法團嗰啲啦，嗱，當局就係諗住 就全部交俾佢哋嚟去發，咁就變咗減輕一啲人手。嗱，呢個係好理想嘅，但係現實係骨感嘅，因為你要知道有好多啲舊樓咧，其實係得一個管理員，仲要係嗰啲長者嘅管理員，佢冇可能同你可以派咁多嘅物資。仲有其次就係嗰啲樓宇咧，嗰啲好老嗰啲樓宇係冇地方俾擺咁多物資噶嘛，咁所以又有問題。而家佢哋棘咗喺呢啲位度啦，咁所以咧，而家目前其實有好多情況係需要去理順咯。 嗯，有乜建議？同埋我先有冇聽錯？你話即係盡量都揾一啲康復，即係確診咗康復咗嘅人去做義工派，係咪咁樣？ 係，因為咧嗰 有幾多啊？以你為例 嘅嚇， 以你為例有幾多啊？揾到呢啲義工？ 幾十個喺、幾百個裏面有幾十個呢啲咁嘅我哋康復嘅義工。你當兩成到啦，有兩成係呢啲康復嘅義工嚟嘅。 OK。頭先我講到，你都提出好多唔同嘅問題，譬如劏房啦，或者一啲私樓都好，個管理嘅人員要派嘅可能都好唔夠啊，三毛大廈等等啊，咁有啲乜嘢嘅建議咧？針對呢啲情況， 所以其實咧，如果係你明明係收到，你都話冇收夠，咁點算呢？其實係咪嗱？而家目前我哋睇睇我哋以往政府做過兩次全民派發嘅，一次就係銅針口罩，第二次咧就一次性口罩。咁當時佢哋其實都係以一個註冊嘅地址啊作為一個單位咁嚟去派發，咁所以咧係會存在係甩漏嘅。咁如果係用呢個身份證嚟去派嘅時候，其實會更加理想咯。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咁做法會比較好啲，咁就唔會有任何嘅甩漏啦。 OK， 咁係啦，咁同埋其實咧，今次做呢一個工作咧，我相信佢唔係一次性嘅，佢係一個長遠嘅，係一個預演，即係好似上次突然間發咗一個 alert 俾所有嘅電話，大家都嚇親，以為地震，以為核爆。但係其實咧係為咗未來一個預演，咁未來嘅預演就將會係最近嘅，就將會係一個全民檢測啦。即係去到呢個我哋第五波疫情嘅末，即係最尾嘅階段嘅時候咧，就會有個全民檢測。到時咧呢、這個或者同班嘅人馬咧，包括公務員啊，或者係社區動員嘅人士啊，都會喺呢度會做一啲工作，即係到時會支援呢個全民檢測。跟住長遠嚟講法咧。就會類似內地嘅，即係佢哋固然希望可以做得到，但係咪做得到我唔知道。即係內地嗰啲叫網格化嘅管理，就係話咧，一個 population， 跟住之後咧畫到成個地圖咧，就一個一個格，咁每一個人或者每幾個人一個小組咧，就負責譬如話幾百個人，跟住到時佢哋呢幾百個人嗰啲有啲咩訴求啊，或者要服務啊，咁都係由呢一班人咧嚟去負責嚟去。即係 service 佢哋，咁其實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成日都講話最後一公里嘅工作做得唔夠好啦，話香港。咁所以咧，未來如果係能夠同班人馬嚟去為呢個網格化嘅管理嚟去做鋪墊，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你哋有冇話而家譬如義工嗰啲要上門去派啦？有冇話通常即係幾點鐘啊？因為可能有啲翻工時間都未必有人嘅嘛。你哋有冇啲咩即係計劃嘅咧？同埋一星期要去曬，即係完成曬呢個計劃要派曬啦。而家人手上面你估計你哋招募到嘅係咪足以應付到咧？ 係嗱，你講得好好嘅。咁呢、這個我哋嘅經驗嚇，即係同選舉咧，我哋一定要。所謂叫洗樓啦，咁其實係憑我自己服務開呢一區，咁日日都對住啲街坊，咁但係喂，我要出嚟選嘞噃，咁到時我就會家家户去拍門，就希望喂提醒温馨提醒選舉咯，咁通常最理想就係放工時間就係大概食晚飯或者晚飯前後呢段時間，咁九點半前就要停㗎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係好短嘅，呢段時間就一定會有人開門。其他時候咧，就要係一啲已經係退咗休嘅，或者係冇翻工嘅人，先至係會即係開門。咁就變咗你要掌握呢個情況咧，就好需要地區人士。咁所以咧，當局亦都係揾咗好多地區人士嚟去幫手，就係咁嘅原因。咁啊，盡量嚟到去做到咧，就係怕日頭嘅時候咧，就可以拍門拍一啲咧唔係退休嘅，係退休嘅人士，就唔使翻工嘅人士。咁係夜晚就係拍門就拍嗰啲翻工嘅人士咯。 咁你有呢個資料先得喎，即係要清楚知道邊個住户係翻工，邊係退休先得。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 ，sorry， 頭先啱聽唔到，唔好意思。 唔係，即係我話，即係咁要好清楚知道邊個住户係退休人士，邊啲係翻工嗰啲先得。 係噶，係噶，係啊。咁先至能夠快。如果唔係嘅話，你七日派曬嘅時候係非常之困難嘅。 嗯。 所以去到好理想咁，就係希望有好多全部有物管嘅，同埋有法團嘅都可以唔使派。但係當中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問題，尤其舊嗰啲冇法團或者。係即係舊嗰啲樓宇都係比較麻煩嘅。 整體點睇今次派呢個防疫服務，包括時機上面咧，同埋我見其實佢譬如有20盒嘅即係快速測試包啦，20個口罩啦呢啲咁，其實知唔知呢個包嘅用意係諗住係幾時用？係咪啲人感染咗先用啦？因為你個量又唔係好多，因為你一户户咁計得個20個咁樣，其實個理念上係點咧？以你所知。 我覺得如果全民都有一個咁嘅支援係好嘅，咁我覺得如果既然佢已經派到嘅時候咧，最好同時 promote 一個全民嘅一個快速嘅檢測，全民嘅快速檢測，而唔係咧即係後面先至再做一個核酸檢測。咁既然你已經做咗嘅時候，你係咪應該都要 promote 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應該嘅，因為大家已經派咗啦嘛。嗱，譬如話你派七日，咁你咪第八日一齊去全民去做咯。咁但係固然政府亦都要 make sure 佢嗰、那個軟件唔會 down 機啦，咧佢最叻就 down 機噶嘛，咁所以呢個佢都要 make sure 係冇呢個問題。但既然派咗嘅時候，我覺得佢就要去做呢樣嘢，因為事前其實咧喺全民核酸檢測呢一個概念之前，我哋特區政府特首已經有提過全民一齊去做快速檢測噶嘛，咁、我相信呢一個資源都係 prepare for 全民嘅快速嘅呢個屋企做檢測噶啦。咁、既然係都派咗咯，咁點解唔去做埋呢一步咧？我覺得應該要做埋呢一步嘅。 OK， 阿梁希，另外就想問一下，因為話今個禮拜都會推咧一個即係網上嘅平台係登記上門打針嘅，就話首階段咧希望都透過一啲地區組織啦，喺派物資或探訪嘅過程咧，協助一啲即係收集一啲資料，就係嗰啲未打針嘅70歲或以上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等等咧，幫佢哋做登記嘅。點睇呢個計劃？而家啲義工又有冇能力去做到，或者有冇即係需要培訓咧？因為做到一啲嘅登記啊，又要涉及到網上平台啊，咁樣點睇呢個？有啲咩建議啊？ 係嗱，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70歲以上或者60歲以上啦，就有先講60歲以上，其實有成10% 係都所謂嘅都點都係唔係好願意去打針。咁當中有好多原因啦，仔女唔肯俾啊，唔肯俾佢打針啊，剩啊，或者係怕健康嘅問題，呢啲係困難嘅，我覺得，但係都要繼續去 promote 啦。咁當中有好多好難解決嘅問題，咁譬如話，怕佢健康問題，然之後有啲我發覺，即係同佢哋接觸咗之後咧，你會覺得係都幾痛心嘅，就因為可能屋企經濟問題，咁情願佢會感染完之後咧就可以入醫院，入完醫院咧就唔使再即係負擔佢嘅，譬如話去老人院啊或者其他嘅開支，嘅醫院全部負責曬啊嘛，好少錢就得啊嘛，咁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呢啲問題，我覺得係要釐清曬究竟最核心咩問題先，唔係就咁逼佢打，根本佢個問題，佢自己最擴張嘅嘢係未解決嘅話，你喺度逼佢打其實係冇用，所以就要先了解呢10% 嘅人究竟最關心嘅係咩嘛？好似頭先我講，佢其實係唔夠錢去養呢個老人家，咁呢啲全部都要解決曬，佢先係可以推動得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啱啱傾過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啦，咁啊講到呢個嘅防疫服務包嘅派發啦，亦都涉及到一啲消務義工嘅情況。你自己又點睇？點樣睇今次呢一個嘅服務包？話四月初就一個禮拜內可以派噶啦。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又想講下關於咧熔斷機制嘅政府咧係即係之前已經公布咗啦，下個月起咧就會撤銷9個國家個禁飛令啊。咁啊，亦都會縮短香港居民喺酒店檢疫嗰個日數，去到至少咧係7日就可以出翻去社區。不過當時公布嘅時候咧，就航班嘅熔斷機制咧係未調整啊。咁啊，航空公司咧仍然有可能因為機上面咧有一啲乘客咧確診啦，而係被禁飛14日嘅。咁啊，早前最新咧就有一個嘅改動，就係調整咗呢個航班熔斷機制，就係原本話咧同一個航班當有3名或者以上嘅乘客確診啦，或者同一間航空公司喺同一條航線喺7日之內有4名或者以上嘅乘客咧抵港嗰陣確診咧，咁就要叫做熔斷14日嘅啦。咁而家調整咗就係話同一個航班有3日或者有3名或者以上嘅乘客抵港嗰陣檢測咧係確診，咁呢個一樣啦。咁另外都話啦，有1名或者以上嘅乘客抵港咧係檢測而確診，以及係有1名或者以上嘅乘客未能夠符合咧第599H 章下面指明嘅條件咧，咁個航線咧就熔斷7日嘅咁樣。成個嘅情況啦，這個嘅熔斷航班熔斷機制嘅調整啦，對於一啲業界嚟講啊，或者對於一啲外來想翻嚟香港嘅一啲香港居民嚟講咧，係幫到幾多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叶柏良，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点睇今次头先讲到好详尽呢一个嘅即系航班熔断机制嘅改动，无论嗰个日期由14日变到7日，同埋嗰个嘅定义上面啦，就即系嗰个熔断嗰个触发点嗰度咧，又点睇咧？系咪叫放宽咗？ 系嗱，其实个熔断嘅触发点咧系冇放宽到嘅，其实只不过系话嗰个即系惩罚嗰个航空公司即系停飞14日就变咗7日咁解啫。咁其實停14日同埋停7日咧，其實對航空公司都係好頭痛嘅事嚟嘅，因為要重新要編排航班啊，佢安排啲機組人員啊，都係要重新開始過，要會造成一定嘅困擾，同時間對客人嚟講咧，亦都係困擾嘅，因為如果一有熔斷咧，咁啲機位又要重新去 book 過啦，又要 book 過啲隔離酒店啦，所以對於即係喺海外回港嘅港人嚟講，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所以我哋喺度都強調就係話嗰個。其實熔斷機制咧，目前即係呢個機制嚟講，即係對於嗰個防疫嘅各方面嘅起到個作用咧，其實係咪真係咁大咧？呢個係要政府要有個科學同埋一合理嘅評估嘅。嗱，現時咧即係其實回港嘅都係港人啦，咁其實就翻嚟嘅都係即係好少話係幼童啊或者長者啊，其實翻嚟嘅都係要打咗兩針疫苗嘅嚇，亦都係檢測係陰性嘅，咁翻到嚟如果Touchwood 真係中咗嘅，係真係陽性嘅。咁啊，其實對於香港嘅嗰、那個醫療系統，未必話真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嘅一個衝擊啦。因為都係即係可以講話無症狀嘅。如果我哋有足夠嘅隔離設施，如果我哋呢套嘅隔離嘅檢疫嘅系統係 work 嘅，係有效嘅，其實就唔係太擔心話呢、這個即係翻嚟嘅港人會造成對香港個疫情一個太大嘅一個影響啦。 即係你覺得繼續有呢個航班熔斷機制，但係可能喺未必係三個人已經話係要確診咗嘅話，嚟到確診咗嘅話，就已經觸發呢一個航班熔斷機制，係咪可以即係調高呢條線？係咪咁嘅意思 咧？嗱，而一個熔斷機制，即係嗰個觸發嘅呢個門檻係太低啦。即係而家現時三個人確診嗰班機，三個人確診。或者其中有一個係佢係確診，而同時間有一個位上係譬如間佢冇針紙或者冇咩證明咁啦，咁就會即刻熔斷噶啦。嗱，如果係後者嘅話咧，即係證明航空公司冇去 check 清楚嘅話咧，呢個都即係要罰航空公司，我覺得都係合理嘅。但係你話如果航空公司係做足曬呢啲嘅檢查，確保客人係符合呢個599H嘅所有嘅指定嘅條件，而佢翻到嚟。都是出現了陽性的個案，而令到他要停飛一個星期呢，咁對於航空公司嚟講係一個即係一個懲罰嚟嘅，其實亦都唔好合理嘅，因為事實上即係佢哋嘅責任已經盡咗，咁、okay. 但係有時你知道檢測嘅嘢咧，即係可能始終有一定嘅時效性，咁佢翻到嚟係陽性嘅時候，即係亦都唔係航空公司可以控制嘅，所以我哋正正就係因為咁嘅就覺得咧，即係。政府應該同業界好好商討啦，即係攞一個大家能夠即係接受嘅一個門檻，咁啊去做一個進一步嘅檢視。 你建議幾多咧？個門檻嗰度？ 其實啦，我覺得即係可以從一個確診嘅嗰個比例嚟計啦，冇話淨係用一個即係一個好具體嘅三位或者一位兩位，咁我覺得用一個比例上，例如假如會唔會如果超過有 10% 咁嘅乘客係確診嘅，咁即係證明嗰度係比較多嘅輸入嘅個案嘅，咁先至去觸發一個熔斷，可能會好啲啦。但當然，如果從保持香港嘅航班嘅即係一個正常穩定嘅供應，令到我哋好多嘅港人回港能夠更加即係容易啲，唔使咁閉翳，亦都價錢亦都可以平啲，因為而家現時嚟講嗰個機位都。幾貴幾緊張嘅，所以令到大家一啲正常嘅必須嘅出行咧都受到影響嘅。 暫時即係喺調整嘅呢個航班熔斷機制啦，見到有航空公司都有回覆，好似國泰咁啦，都話歡迎嘅。咁但係佢就話亦都話咧正積極咧恢復更加多四月底港嘅航班，會繼續增設一啲航班嘅，係咪都？佢哋都話會增持喎，呢一個係咪都即係對於業界嚟講係一個好消息咧？起碼呢個 嗱，當然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即係一步其中一步啦，即係將14日變成7日咧。咁對航空公司嚟講，佢編排嗰、那個安排嗰、那個航班，咁相信都會有少帶嚟少少嘅幫助。咁但係就始終嗰個不穩定性咧，大家都係一個關注嘅，因為始終你如果 有個咁嘅熔斷機制，佢裏邊咧係隨時會打斷曬啲安排。咁呢方面業界都係好關注啦。咁但係呢個第一步啦，即係將十四日變七日。咁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即係繼續積極咁同業界咧去一路睇住個情況，亦都係要積極咁去同業界去溝通。希望能夠即係既係做好個防疫嘅預防外防輸入嘅工作做好之外，亦都係能夠即係平衡到，令到我哋嘅市民嘅出行啊，同埋回港啊，都能夠即係有多啲嘅航空公司嘅選擇啦。 另外好快想問一下，因為有13間嘅社區隔離設施嘅酒店咧，就轉翻做一個指定檢疫酒店，而家話多額外可以俾多都超過4400間房啦。而家夠唔夠應付成個需求咧？今次呢一個措施 嗱，因為今次咧，即係除咗話嗰個客房嗰度，而家即刻4月1日可以增加到即係近10000，有超過10000間房啦。嗰個指定檢疫酒店，咁同時間亦都係入境嘅客人咧，佢係嗰個隔離嘅天數係由14日降到7日嘅，咁所以無形中咧，一個房嘅嗰個調配就會鬆咗好多，即係其實等於係即係10000房就變咗差唔多有20000房嘅效果啦。咁呢個房嘅流動性會大咗，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個供應上會提升咗啦，亦都會睇翻即係嚟緊嘅入境嗰方面嘅需求。咁如果政府如果係一路睇住個需求係仲係有供應上覺得房間嘅不足嘅咧，我覺得同酒店業界去商討，去再增加多啲嘅指定檢疫酒店去滿足呢個需求。我相信呢個難度就唔大嘅。咁最緊要係即係一路留意住嗰個需求啦。咁亦都緊密咁同酒店業界去有個溝通。我相信即係要解決指定檢疫酒店呢個問題，就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 暫時你睇夠唔夠，或者嚟緊會唔會同政府傾啊？ 嗱，暫時嚟講咧，而家4月份開始咧，即係好多嗰啲本身 book 咗14日，而家褪翻變7日咧，咁都好多房間褪咗出嚟嘅。咁如果多翻呢10多間，多咗啲4000多房，再加埋即係已經係之前褪翻出嚟14日變7日，咁、okay. 其實嗰個房間嘅供應係有。增加咗，可以講話倍增咗噶啦。 OK。 咁呢度我哋就會留意住個情況嘅。 好，唔該曬葉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好，葉柏良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呢個航班熔斷機制嘅調整啦。頭先較早前亦都講到有關於一啲上門打針嘅計劃，無論係圍封強檢之後，抑或咧係透過一啲團體啦，或者係網上嘅平台咧登記。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一，18723一。 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超过一年，12岁以上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口超过90%，但是目前长者接种率仍然偏低。港府寻日宣布将会以一老一幼作为重点谷针的对象，除了针等人，还要做到针稳人。本星期将会设立网上登记平台，开展为长者或者残疾人士安排上门接种疫苗服务。而本星期亦会试行在围封强检的处所，为未接种疫苗的长者或者因病不能外出接种疫苗的人士登记，围封翌日即时提供上门接种疫苗的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社聯同醫學組織聯會上星期起推出上門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接種疫苗計劃。社聯業務總監蔡建華說，現在已經接到超過6500個上門接種申請，大部分由社會服務機構轉介，認為實際需求大，亦都分散於不同地區。他認為政府在圍封強檢的時候一並為未打針長者登記，要長者在短時間之內決定並不容易，或者需要較多時間解釋。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第五波疫情導致超過7000人喪命，特首林鄭月娥認同值得全面檢討呢一波疫情構成的公共衛生危機，包括醫療、福利、衛生等系統有否做好互動和連接，但你現時不應該分心處理大規模調查，相信下屆政府會處理。他說，如果下屆政府需要他本人作為這一次抗疫的主體負責人提供意見，他很樂意提供意見。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近日發布研究指出，新冠康復者有較高機會出現乾眼症。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系主任譚志勇教授表示，乾眼症會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導致抑鬱。如果新冠康復者感到眼部不適，應該及時求醫。中大醫學院團隊早前對228名新冠確診者進行了全面的眼科評估和檢查，發現每5個長新冠患者就有1個出現乾眼症症狀，而且年齡越大的人患病的機會越高。 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雖然不少香港人已經是按足指引，從內地認可的香港機構取得核酸陰性報告才過關，但是入境之後才被告知兩地要求不一， CT 值低於40的人士仍然會被認為是陽性。有香港人是新冠康復者，近日入境珠海之後才被告知核酸檢測是陽性，需要送院隔離。他说这些情况都不知道，导致到他在香港拿到阴性检测报告，就认为回内地是没有风险。据了解，类似的个案并非少数。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公布由4月1日开始，在继续外防输入措施的前提下，政府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必须严格执行对来港人士的登机规定，并且会继续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按简化之后的触发指标实施熔断机制。在新机制之下，如果同一班抵港民航客机上有3名或以上的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或者有1名或以上的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以及有1名或以上的乘客未能够符合第 599H 章之下指明的条件，相关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民航客机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的日数将会由14日缩减到7日。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今个星期将会试行在围封强检行动中，为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或者是残疾人士等登记，在行动完结并且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安排上门接种。时评话，希望针稳人，尽早为免疫力较低的长者提供保护，并且在可行情况下，将行动推广至小童，做到老有兼顾。商报时评。 信报社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昨日表示，确诊数字仍然处于高水平，暂时没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社评说，香港有必要探索严防死守和适度放宽的平衡之道，关键是有必要同时间竞赛，否则难免引起混乱和不安。另一方面，亦都需要檢討安老院舍大爆發。社評話，探索同檢討不妨同步進行，但都事不宜遲，慎防第六波疫情再殺個措手不及。信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有外國商會話，疫情之下25%的會員企業聲稱考慮撤出香港。社評話，唔能夠因為眼前困難而失去對前景的信心，香港的優勢並冇失去，只要早日穩控疫情，真正實現動態清零，走緊國家發展機遇，就能夠迅速恢復經濟活力，輕易改變抗疫和發展方向，先至會動搖企業信心。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勞福局日前聲稱會成立一個檢討工作小組，外界以為政府想為疫情作出一定程度的交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澄清，工作小組主力在檢討安老院舍和長者的抗疫工作，並指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下一屆政府處理。政論說，政界和學者認為有必要審視爆疫的原因，懲治疫情禍首官員，就算已經離任亦都要追究到底。《東方日報》政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彩虹村对出。重复多次啊，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彩虹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系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九龙、西九龙走廊落斜星月居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天桥、九巴车厂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观塘顺安村、安仲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榕园楼和大围丰盛苑、荣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2022年3月28日，新增8037宗确诊，连续第二日个案维持四位数， 再有151人不治。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7039宗。 当局将在围封强检期间为长者或残疾人士登记上门打针。 上海实行分区分批核酸筛查，封控区内社区封闭管理公交暂停。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上门打针，包括在围封强检之后第二天是安排一个上门打针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打来187231。刚才讲到有关于派这个防疫服务包，四月初会派，在七日之内希望可以完成到，现在计划是这样讲的。都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讲下你们怎么看的。疫情嚟講，尋日就新增8037宗新冠病毒感染嘅個案啦，連續第二日咧係少過10000宗嘅個案嘅咁。政府咧喺恢復強制檢測之後咧，每日有大約70000嘅市民做檢測啦，陽性個案比率咧就大概係6%嘅咁。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咧就話啦，每日感染嘅人數回落係一個好現象，但係疫情咧仍然處於高位，目前未有條件放寬一些防疫措施，都呼籲市民保持高度警覺。有關於一些離世的新冠長者方面，就說昨天再多151名的患者是離世的。剛才歐嘉榮醫生都說到，就說今次的疫情死亡人數去到7039人，整體死亡率就是升到0.63%的。整個疫情、整個的陽性個案等等的走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啊，教授，想問一下連續兩日係維持四位數，即係少過10000，尋日就係8000幾宗嘅，點睇呢一個嘅趨勢？ 其實整體嘅趨勢係向好嘅，咁一路都係講緊係慢慢係回落緊，但我相信都有即係相當多嘅。即係感染者都仲係一個社區度啦，咁所以嗰個嘅再回落嘅速度咧，應該係唔會話太快嘅，可能都要講緊係再兩三個星期先正真係去到兩位數字嚇。咁但係整體如果大家一路都堅持唔放鬆咧，嗰個嘅防疫措施咧，咁我相信再加上即係嗰個疫苗接種率，如果真係尤其是長者係可以四個星期內咧係突破到係即係80歲以上長者去到90%咧，咁我相信嗰個疫情嗰、那個控制咧會更加落得更加快。 頭先教授話可能都要兩三個星期先去到兩位數字，咁三位數字啦咁。 而家四位数嘛，叫做 sorry 讲紧系而家系三位数，即系三个零啦，讲紧吓。咁然后就两位数咯，两位数意思即系两个零啦。sorry。 OK， 两个零。 八位。 OK， 八位。 好 好，呢、這个讲清楚啦。咁另外我就想问啦，因为都有啲传媒都话呢段时间啦，嗰啲嘅即系出行嘅情况咧，市民出街嘅情况又多咗。见到另一位专家梁卓伟咧，都话担心影响到可能未能够预期放宽到个社交距离措施。你又点睇呢个忧虑，或者你自己嘅观察系咪都系多咗人出街？喺而家咁嘅疫情啦，即系比较多人系有感染咗啦，多咗人出街，对于成个疫情嘅影响又系咪真系咁大咧？ 如果多咗人出街，而佢哋大部分都係有戴口罩，甚或乎戴咗兩個口罩，然後佢哋冇除低口罩，除咗真係去食肆，都係講緊兩人一台啦，即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啊、可能咧就嗰個反彈嘅機會係會細嘅，但係我哋都真係要呢幾個禮拜係嚴格啲遵守翻嗰個防疫措施。咁我相信我哋堅持埋呢幾個星期咧，嗰、那個疫情就反彈嘅機會就更加細。 之前教授我見你講話，如果疫情控制咗落嚟啦，六七月咧基本上可以室外啊，都唔使戴口罩。其實點樣叫做你心目中嘅疫情控制咗落嚟，係有冇話即係確診或者個死亡去到幾多先係啊？ 嗱，嗰個就係睇翻就如果我哋嗰個疫苗接種去到六月嘅時候嗰、那個整體。已經超過九成或以上嘅人士接種咗三針，尤其是講緊長者添啦，講緊。咁再加上可能真係感染嘅人數已經唔止400万啦，到時可能真係去到450万位，再多啲500万都唔定。咁整體嘅感染人數再加埋疫苗接種率都好高嘅話咧，咁嗰、那個嘅疫情真係會控制落嚟，可能講緊係。每日新增嘅個案係100宗留下，或者再低啲添。咁嗰、那個整體個疫苗嗰、那個嘅嗰、那個嘅感染控制措施，亦都係已經放鬆咗落嚟啦。咁亦都見唔到反彈。咁其實就證明咗咧，其實嗰個整體嗰、那個所謂嘅群體免疫或者個社嗰、那個免疫力咧，已經係達到一個水平。咁、那個病毒已經係。个传播性已经缓和咗落嚟，咁去到咁样嘅地步咧，其实就可以好放松喺讲紧系喺室外，即系六七月嘅时候咧，可以喺室外系唔戴口罩。咁、当然室内你都要戴口罩，因为室内嗰个换气就冇室外咁好啦。 呢个系咪最后一步嚟？即系除咗话可以室外唔戴口罩啦，你自己预计去到嗰个情况，譬如嗰啲限聚令啊，或者其他社交距离措施，系咪应该都可以完全系即系取消晒嘅咧？ 我谂就唔会完全取消，因为始终个病毒都有相当高嘅传播性。咁我谂相信就系譬如室内嘅地方都系要戴口罩啦。咁但系有机会就嗰、那个譬如食肆去到六七月，可能真系可以恢复翻好似之前咁样啦，即系清零嘅时候嗰个情况，就真系你可以100%然后跟住每台可以即系。12人，而你嗰个嘅当你嗰个员工同埋所有嘅食嘅客人都接种咗三针疫苗，咁呢啲情况其实就已经可以达到。咁其他嘅管控当然即係所有嘅康乐设施已经全部开返晒呀，学校亦都会上返全部系面授呀，即係去到呢个地步囉。咁但係留意返就係个疫情唔会完嘅，因为跟住讲緊可能去到年尾嘅时候真係就要每个人会再打多一针加强剂，每年都要咁样做。咁、可能到期时亦都要根据当其时流行嗰个嘅病毒株嚟到做嗰个疫苗，即系好似流感咁样嘅做法。 呢、这个加强剂系咪都系针对 Omicron 定系点样 嘅？嗱，而家嗰个即系讲紧，如果而家流行紧嘅就系 Omicron BA.2 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到下半年有第二代嘅即系针对 Omicron 嘅疫苗。可以面世，咁嘅時候咧，其實就所有人都需要接種多一針針對 Omicron 嘅加強劑啊。咁呢個就係會希望可以下半年做得到。咁然後每一年就好似流感咁啦，可能世衛要推算嚟緊嗰年流感嗰、那個嘅COVID 嗰個嘅新冠會流行邊一隻 病毒株，咁你就要根據嗰、那個估算去做嗰、那個嗰、那個疫苗咯。 嗯，另外咧，即係近日都有啲討論啦，就話係咪即係個病毒大流行之後咧，就會轉向一個風土病咁去發展咁。我見你喺訪問度都有提過類似，就話如果個疫苗接種率夠高，又大部分人咧係已經感染咧，就會即係病毒大流行之後咧，就會轉向風土病呢一個嘅發展。其實中間有啲乜嘢嘅條件先可以達到係變成一個風土病咧？ 其實個風土病就係、是。讲紧系嗰个病毒系真系喺嗰个社区嗰度，你冇办法真系将佢清除啦、嗯，即系佢会有一个嘅流行喺嗰个社区嗰度。咁、那个关键就稳控啦，即系你一定要系令到佢嗰、那个尽量令到感染嘅人数系少啦。尤其是讲紧系重症嘅人数系少，令到嗰个医疗承受嘅压力系少。咁呢个系最紧要嘅嘢。咁呢、這個基本上唯一可以做得到嘅就係、是疫苗接種啦，即係整體去到某一個情況係整體個社區嗰個抗體係足夠。咁另一個嘅情況就係你有好多人感染，當你好多人感染嘅時候，你整體即係感染過啦，你整體對於嗰個流行緊個病毒株已經感染過，咁你嗰個嘅社區個整體個抗體亦都好高。咁基本上係透過呢兩個方式，即係你打疫苗。或者是那個感染去做到這個效果。那當然最希望就是那個感疫苗接種那個是大部分是透過疫苗接種去拿到那個的免疫。那這個也是之前動態清零那個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爭取多些時間令到多些人可以接種到那個疫苗，而那個疫苗接種率是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那的時候那個的重症或者死亡的病例就會相對地少，咁你跟住就係透過之後可能你會有啲輕微嘅感染啊，去再加強嗰個嘅整體嘅抗體，係咁樣去做。 疫苗去到好高嘅接種率，去講緊譬如第一針係打曬啊，定係話第二、第三，即係個標準係點樣嘅？ 個標準就係根據譬如而家係講緊第三針啦，即係我見到如果打齊三針嘅話咧，嗰、那個嘅。重症或者死亡的病例就會少了、嗯、就算長者都是，那這個我們見得很清楚的、 okay. 啊、那將來去到之後的就是講緊你那個的流行的病毒株，譬如現在講緊 Omicron 的、嗯、那我們希望就是 Omicron BA.2 那個的疫苗的接種率是去到又去到九成或以上了，那的時候那個的整體的免疫力、那個、群體的免疫力就會很高。 嗯，另外除咗講打疫苗啦，我見係咪話即政府都同專家係傾過有關於口服藥而一個供應情況？你而家見到市面即係應該咁講，政府嗰、那個即係儲備喺一個口服藥方面係足唔足夠，使唔使再訂下一批咧？ 其實嗰個嘅供應而家係好足夠嘅。 嗯。 啊，咁因為幾樣嘢啦，因為真係我哋專家小組亦都係放鬆咗嗰個嘅要求。那個規格，咁基本上60歲以上嘅嘅人士咧，就已經可以病發之內五日咧，就可以去到指定診所去攞到呢啲嘅口服藥。咁亦都係大大減低咗嗰個之後重症啊，又或者係嗰個嘅死亡嘅機會嘅，即係根據一個即係嘅估算啦。咁另外亦都係因為其實整體嗰、那個確診的數字和真的重症，尤其是長者重症的人數，現在越來越少了，即是開始下降、 嗯、 所以變相其實我們都還有很多的藥物呢是可以給我們這些高危的人士去使用。 嗯嗯，即政府嚟紧啦，都系会喺四月初咧会派一啲嘅防疫嘅服务包啦，入边有一啲嘅检测包啊、口罩等等啦。咁其实你会唔会建议啲市民咧都系同一时间做呢一啲嘅快速嘅检测，全港市民一齐做？建唔建议系咁样利用呢一啲资源？ 其实既然你有一个嘅快速测试包咧，那个嘅防疫包咧，咁亦都有快速测试嘅即系嘅 kit 喺度啦。咁其实系。值得咁樣做嘅，咁但係個關鍵就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快速測試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喺差唔多嘅時候都會做一個嘅快速測試，去睇下自己有冇感染到。咁如果感染咗，你跟住就係去呈報翻，亦都做翻個喺譬如如果適合嘅話係一個家居嘅隔離。如果真係屋企係比較多人嘅，唔適合嘅，可能就會係去一個。 短暫的一個嘅措施嘅隔離，咁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幫助嘅，對於疫情嗰個控制。 嗯，即係覺得政府都建議佢清楚講明應該點樣利用呢一批嘅資源，係咪咁？ 可以嘅，其實係即係因為你既然有一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咁樣嘅抗疫包咧、嗯，其實就可以趁呢個機會去做一個咁樣。即係自己做嘅一個嘅所謂嘅即係全民測試咯，咁都係一個可以做到嘅嘢嘅，即係對於個疫情個控制係幫到嘅。 OK， 嗱，另外我想問你，因為而家睇個疫情啊。累計而家就話超過7000名嘅新冠病毒個案離世嘅個案啦，咁啊就話而家當局咧嘗試分拆一啲死亡嘅個案，見到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柏昇醫生咧都話按初步嘅分析啊，佢話當中大約四成嘅死者咧係明顯由新冠病毒咧係直接致命嘅，三成幾人咧就係未必有直接關係，咁就話會同專家去進一步分析一啲死亡嘅數據啦。咁其實點樣分兩者咧？即係如果兩者都係有感染之後死亡，點樣分邊啲叫做直接致命，邊啲係未必有關？係咪嗰個人士，譬如長者嚟嘅，本身體弱嘅長期病嘅，就算感染咗新冠病都叫做係未必直接關係咧？ 唔係嘅。Okay.其實我諗嗱，第一樣要睇翻咧，就係、是、其實香港整體嗰個死亡率係低嘅，因為新冠其實嗰個份母唔應該淨係用嗰、那個即係、官方嗰個嘅100万放鬆啲去做，其實你睇翻實際真係感染嘅人士咧，係可能已經超過400万。咁、你用呢個做份母嘅話咧，咁你嗰個嘅其實嗰個嘅死亡嘅死亡率咧，其實講緊係大概係。可能0.18% 到嘅啫，即係其實比流感咧，每年流感嘅死亡率係高少少嚇，咁、呢個可能仲比較即係正確啦。咁、整體嚟講，其實嗰、那個死亡嘅原因咧，其實只要嗰個患者其實佢入嚟嘅時候有確診係新冠啦，再加埋佢有肺炎嘅話咧，即係如果肺炎又係。同嗰個臨床係吻合嘅話咧，其實就已經知道佢係因為係死於嗰個新冠，就唔係帶有病毒而死。咁所以其實呢個要好細心去分析，同埋經過臨床嘅決定咧，就肯定到佢個死因係咪同新冠有關。 嗯，咁頭先提到話有三成嘅未必同新冠係直接關係咁，咁點解當初會落咗去呢個新冠個案離世嗰個嘅組別入邊？ 其實好多係因為新冠而引致嘅併發症嚟嘅，咁所以可能真係要細心啲再睇呢啲個案。如果真係因為新冠嘅緣故有肺炎而有併發症咧，其實都係同新冠嘅死亡係有關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分析要好係利用臨床嘅數據或者臨床嘅一啲嘅決定咧，先至知道。同嗰個新冠係有冇感染有冇關係？ 嗯 ，OK， 好啊，唔該曬孔範毅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疫情嘅情況啦，8000多宗嘅新冠感染個案啦，尋日新增。你又點睇1872311係連續兩日嚟講咧，係錄得少過10000宗啦。咁頭先亦都講過有關於咧呢個航班熔斷機制嘅最新嘅調整啦，你就點睇啦？有關於之前話會一次性向300万個家庭咧派呢個防疫服務包，3月尾開始會做一啲包裝工作啦。咁啊，4月初咧就會全港18區咧喺7日之內就會完成成個派發嘅。又講下你嘅睇法啊，184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目前推动接种疫苗的对象是一老一幼，尤其70岁以上未打过一针的长者，因此政府会以主动接触针稳人的方式上门为希望接种疫苗但是碍于行动不便的长者或者残疾人士打针，希望做到一个不漏。

啲長者咧，如果要打或者係佢家人唔俾佢打咧，就可能好多問題嘅。你即時上去咧，就可能都溝通上有問題啦。因為長者佢可能係個智慧方面嘅接收有問題啦。咁所以都係，如果你要做呢個措施咧，都要係喺其實電視嗰度多啲短片去宣傳一下。你就咁口頭講咧，官員講咧，就人哋都未必接收到嘅。咁同埋而家社聯已經係做緊呢樣功夫，係已經佢因為佢接觸面已經有呢啲人士咧，所以佢都上門幫佢打緊啦嚇。咁呢度都好似係做緊相同嘅工作。第二嘅派物料嗰度啦，咁嗰啲社區人士咧，好多我哋都唔熟悉佢嘅。咁同埋呢啲派物料嘅人士咧，佢自己有冇免疫能力咧？佢又係咪做咗快速測試48小時之內係冇陽性咧？咁同埋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冇可能做到嘅。因為就算你譬如啲樓宇咧，你叫管理員幫你接收啲物資咧，佢冇咁地方幫你擺啦。咁你而且嗰個物資包咧頗大下，就唔可以塞落郵箱嘅。咁所以就需要係諗清楚係點樣做啦。啊，唔該曬。 佢可能話即係如果你個人唔喺度派唔到，都可以留低一張紙或者卡，咁就再去一啲點，譬如社區會堂嗰度再拎呢個物資包。呢個點咧？ 呢個又要考慮一下你係咪分時段啦。如果有時段太多人咧，又要做成聚集啦，咁又會交叉感染咯。 Okay. 好啊，唔該曬徐女士，同你傾到呢度。仲有梁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早晨。 咁我想講啲嗰個紅斑嗰個熔斷機制㗎。 嗯。 係啊，咁樣其實佢如果佢話得班機上面咧有三個人就要熔斷，我覺得呢個非常之苛刻咯。 之前一路都係咁嘅，不過就。之前一路都是这样的，你觉得现在应该松一点，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吧？ 是啊，因为其实你 搭地铁那些搭巴士你那些够严重啊，那你为什么不停了它，所以反而机上面机你一熔断，那你跟着你譬如你回来香港那些人，那你这个巴士回转头又很难的嘛，你停你停七日算停七日都是少的。那除了熔断机制之外，还有那个回来要 quarantine 那个，我觉得都有点问题。咁譬如香港而家啲人染疫咗，咁你就會喺屋企嗰度自己自我隔離。咁點解翻嚟香港嗰啲人唔可以喺屋企咧？ 哦，即係你覺得唔使喺檢疫酒店嗰度做？ 酒店咯， 嗯， 係啊，因為你橫掂而家直情確診咗嘅人都可以喺屋企，咁嗰啲只不過翻嚟香港啲人佢唔係確診嘅喎，佢只係隔離嘅啫，咁點解唔可以喺屋企咧？ Okay. 就呢兩個問題。 你本身係咪都有啲屋企人或者你自己係咪喺外國，即係等緊呢段時間係翻嚟香港嘅？ 唔係，我有小朋友喺外國讀書。 哦，所以都關心呢個情況。O K， 係啦，如果唔係就同埋都係關心，譬如話香港已經你已經譬如你又斷咗國內，你連國外都有斷埋喎，好似香港一個孤島咁樣啊。 嗯。 即係我覺得你起碼你唔好兩邊都失曬咯，我起碼你。通外國咯， 講真。OK， 明白，唔該曬梁女士啊。講到熔斷機制呢方面，佢覺得而家都係比較嚴格一啲。咗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係，請講。 係啊，我想講下嗰個防疫包啦。 嗯。 我覺得佢如果因為係而家話揾義工啊，或係包裝同埋去派發嘛。 嚇。 我話點解唔去揾埋個管理公司幫你哋派呢？ 哦，佢私樓嗰啲咧就 私樓你就可以都可以係有有物業管理噶嘛， 係咯，佢會揾啊，佢會揾啊， 係咯，咁所以頭先佢哋話要揾義工上門派，我覺得咁你咪勞民傷財咯，你如果因為你可以同物業管理公司傾啊，好似佢哋有幾多座樓，每座樓有幾多户，咁你可以每車埋過去，我哋可以派埋落去俾每座樓嗰個保安員幫你哋派上樓或者派落嗰個信箱入邊，咁咪又快捷台檔咯。咁、 okay. 你問飛。 啊，因為陳女士啊，佢而家有五個派發途徑嘅，譬如你頭先講到話啲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咧，佢係會向一啲私營房屋嘅住户派嘅，已經做緊呢個噶啦。義工嗰啲咧，講緊係向一啲基層家庭派啫。佢講 基層同埋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嗰、個防疫包咧，我覺得你而家先至派，我覺得遲咗咯，因為你中央已經一早已經係秘密，已經係攞到嗰啲物。嗰啲嘢， 即係啲物資已經嚟咗啦，你覺得 係嘛？咁但係你到而家你政府話因為又冇人手啦，又話要揾又話車啊，又即係好似知多隻口咁，都話仲未派得出。好似我哋咁啊感染到，當時我哋即係求助無門都揾唔到一個檢測包。 咁你咁我哋而家都好咗，根本你已經再派俾我，我覺得又冇乜意思噶咯。 嗯，你幾時感染㗎？ 咁我覺得你應該將啲有需要個派俾啲有需要嗰、那個，唔係話所有係派咯。同埋而家好多公司好似都有嗰個係檢測包同埋口罩派，好似我哋每個月都有口罩同埋N95同埋檢測嗰個係測試棒。咁我哋根本你政府而家先至派，根本同埋好多家庭嘅已經買咗嗰個藥物包同埋檢測棒同埋嗰個所有個中藥乜都買齊啦。咁你變到你而家先至派，你覺唔覺得即係話遲來啲春天呢？ OK， 即係時機上嘅問題。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幾時？你幾時感染㗎？我見聽你話感染咗嘛？ 我係四號感染嘅。 即今個月四號，今個月初。 係啊。 O、 okay, K，、okay. 我屋企自我隔 离 咗 14日咯。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讲到关于检测包嗰个时机问题，仲有叶女士打上嚟啊，早晨。 系早晨，我想提议就系话唔系搵义工派咯，点解唔好似嗰阵时即系响我哋有十八区嘅社区会堂啊，或者系民政处咁嗰啲噶嘛，咁点解唔叫佢哋开放朝六晚十或者十一咁样样？咁然后跟住政府就寄张纸去入信箱每一个户口，然后跟住凭纸，咁佢任何时间都会咁，反而唔会咁样 miss 咗啲人，即系话去攞啊，咁啲嘢都唔使话转测到哦，要夜晚七点到九点先上门晒啊，咁嘅情况。咁會唔會係慳到啲時間啦，同埋係啲人攞得到咯？我會覺得， 但會唔會有啲人有啲住户可能未必即係行動會可能行動不便啦，同埋第二就係去一個點度大家一齊攞，又可能造成一啲人群聚集咧。 哦，唔係，咁到時你排隊可以即係打疫苗安慰，即係距離遠啲咁啫嘛。即係你反而喺嗰度疏散，反而容易搞啲咯。咁同埋肯定佢哋攞到嘅機會會大啲咯嚇。即係我覺得個效率會好過你咁樣排，因為啲時間真係你好難夾㗎。好似我翻工不定時嘅，我幾時坐喺屋企等你拍門嚟攞啊？咁你擺喺門口又係咯，又唔知會點樣嘅喎。咁亦都係做唔到個效果，就係話哦，咁你係咪落唔到樓嗰個咧？咁即係反而佢憑住張紙去攞之後，佢 tick 翻，咁知道邊啲人剩翻未去攞嘅，咁就先至揾啲義工揾咩拍門去嗰啲人嘅效果，我覺得就會好啲咯。 好啊，唔該曬葉女士，都係講到檢測包，講到一個分發嘅方法嘅問題啊。仲有歐女士打上嚟㗎，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你好，请 讲。系啊，咁就琴日咧，就我就经过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啦，咁咧就喺顺德街嗰条天桥望落去咧，就见到即系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又有啲印佣喺度聚集啦，超过两个人嘅，咁喺度食嘢啊，或者系佢哋直情喺度卖嗰啲熟食啊，一煲煲咁喺度卖嘅，就啱啱喺维园嘅外围嘅，即系铜锣湾道嗰度附近。咁我都見到有啲警察喺度嘅，但係佢哋就未去到嗰頭囉。咁我諗佢哋就未必管到即係賣熟食嗰個情況㗎。其實佢哋個個禮拜都喺度賣嘅。咁就先幾個禮拜呢就疫情咁犀利呢，佢哋就停咗，但係琴日又再出現返。即係好多人喺度聚集，又做 packing 呀，或者佢哋寄嘢返去印尼又未停。 多成點樣㗎？你觀察到係 喺度食嘢嗰啲有超過兩個人啦，三四個度啦。咁賣嘢嗰啲咧，都係有個 corner 位，係佢哋係專係喺度指嘢嘅。其實個個禮拜都喺度噶啦，就喺順德街嗰條天橋望落去就望到噶啦。咁我唔明咧，即係除咗係其實圍院個範圍都係康文署管噶嘛。咁點解康文署嗰啲我唔知佢外判啦，定係點樣冇人理嘅？佢有條鐵欄喺度圍住，但係係冇人巡查嘅咯。即係個個禮拜都喺度擺嘅，係先幾個禮拜疫情嚴重咧，就冇人喺度擺賣。因為有食環處啦，先幾個禮拜有食環處啦，有警察喺度查。但係琴日都有警車嘅，我見到佢喺唐街嗰度都有警車喺度，但係就未必行到去圍院外圍咯。 但呢段時間有冇即係譬如而家同之前比啦，有冇之前嗰段時間真係的確少咗一啲外佣喺度聚集咧？ 之前三月頭嗰陣就真係少咗嘅。有兩個禮拜日都少咗嘅，但係琴日開始呢就唔知點解多得好緊要，同埋條街都多咗好多人啦。琴日開始，咁可能佢哋都知道個疫情其實都唔係回落得好，即係都係四位數字嘛。你咁樣聚集呢，真係佢哋都會帶咗啲可能，即係如果佢哋染咗啲病毒，都會帶翻去俾啲僱主咯。即係我覺得佢哋 喺度擺賣，其實係咪食環署應該個個禮拜都要巡查呢？我就覺得好奇怪咯。 OK， 好啊，唔該曬歐女士。不過衞生防護中心都講到，即係話感染人數回落好現象，但係疫情仍然係一個嘅高水平，未有條件放寬一啲防疫措施，亦都希望大家係遵守社交距離措施嘅。再李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你好，我都系想讲下嗰啲印佣同埋菲佣嘅，我哋屯门区嘅，逢系礼拜假期啊、红假啊、礼拜啊嗰啲，一样咁样聚集，完全冇人理佢嘅。其实康文署咧喺我哋嗰个青山坊公园嗰度咧都有好多，同埋附近啲大厦有啲佢哋啲家乡嗰啲店铺咧喺度劈箱啦，瞓喺度食嘢啦，全部起码五六个人啊，又唔戴口罩，又食嘢又剩咁样嘅。咁警察会唔会？去看下他們街外面的遊樂場或者公園裏面的康文署會不會看下他們，其實個個帶回家是不是一樣東西開了、 OK， 謝謝李老師、多謝你跟你談到這裡，都是講到外佣聚集的問題，他們擔心到衛生問題，不過他們就講到屯門區的。另外想跟大家講有關於生育的問題，就是經常都說在現在的生活率比較低一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一些經濟的考慮啊等等嘅。咁見到婦聯咧就有做到一個香港居民生育意願嘅調查，又請佢哋講下成個調查結果啊。有香港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你好。 早晨啊，歐陽寶珍，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調查係幾時做啦，同埋係一個咩方式做㗎？係咪網上啊？有啲咩結果發現？ 兩種都有嘅。咁、其實咧，特區政府咧，根據佢公布嘅數字咧，喺2016年嘅時間咧，就係、全港啊有60,009個仔出生嘅，2019年就變咗5,029個仔啦。咁去到前年係4,030,000嘅，跟去到舊年咧係3,700,000嘅。基於咁樣咧，其實我哋喺2014年到而家咧，每年都有做到呢一個專題嘅調查啦。咁、今次咧，我哋喺即係1月嘅24號至到2月18號咧，係進行咗599份嘅實體問卷。咁網上調查係有676份嘅，即係話咧有1,275名嘅18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啦，就係、接受咗我哋對呢方面嘅調查嘅一啲嘅意見表達咯。 是不是说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说即生育率是叫创新低，即是愿意生育的得31%。 是啊，咁就接近了70%的人都是表示了不愿意生育啦，咁就是我哋喺2014年到而家咧系创新低嘅。咁喺2014年嘅时间咧，其实就系有59%嘅即系人士系都愿意生育啦。咁去到而家咧系变咗有70%啦。咁所以咧系加倍咁样睇到咧，香港嗰个年轻夫妇一代嘅人咧系唔希望，即系唔愿意生育啊。咁我哋觉得呢个问题系好严重嘅，所以我哋好希望咧，而家新一届嘅立法会而家有多咗啲女性啦，有17位女议员啦，亦都期望新一届嘅特首咧可以喺呢一个问题里边咧，系帮我哋香港人咧系睇下点样解决呢样嘢。虽然少子化都系国际嘅一啲嘅即系好热门嘅话题啦，即系都系少子化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新一届特首同埋立法会议员嘅女议员咧，都好能够注视呢一个问题，因为系牵涉到人口老化啦、人口政策啦、劳动力啦等等嘅一连串嘅问题嘅。 但喺解决呢个问题之前，要先知个原因系咩？你哋调查入边有冇发现呢一啲唔愿意生育嘅受访者系一啲咩原因唔愿意生育咧？同埋有冇睇到系边个年龄层系出现呢一个唔愿意生育或者愿意生育嗰个情况系多啲嘅？ 我哋個年齡層咧，都係喺50歲留下嘅。咁就喺個年齡層，我哋睇到咧，19至29歲呢一個年齡層咧，係基本上係最唔願意生育，係有接近呢一個，即係得翻10%啫，願意生育嘅。咁咧就係跟住第二個年齡層咧，30至39歲咧。都是頗嚴重的，有超過一半是不願意生育的。所以呢這兩個年齡層加起來就是比例是很高咯，這樣咯。 為什麼呢？那個分析是什麼？他們有沒有說的？在訪問裡有沒 有說的？有的，有的。我們呢是看到幾樣原因啦，今年特別是加了個疫情的問卷問題問他們啦，有超過71%的被訪者呢是認為是那個不願意生育的影響是很大的，這個疫情。第一位呢，我們是看到呢最大的問題都仍然是房屋問題。 即系房屋嘅问题严重啦，屋企嘅空间不足啦，咁呢个系好受即系呢啲朋友嘅即系困扰嘅因素之一啦。咁多年以嚟咧都系冇改善，咁我谂呢个你都认同啦，同埋大家市民都系认同嘅。房屋嘅价格啦高不可攀，而嗰个公营嘅房屋咧亦都失衡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我哋好希望政府可以咧系一系列嗰个对于房屋嘅政策咧系未来系有所改善同埋要提高啦。咁第二位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有84.7%嘅朋友咧系会系认为咧，被访者系认为咧育儿嘅经济压力好大。 嗯， 特别系去年而家即系呢两年嗰个疫情，我相信大家对于呢一个经济压力咧系不言而喻咧，大家都会睇到个压力好大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二位嘅。咁第三位咧，我哋会睇到咧系有85.1%嘅。即係嘅人士咧，覺得工作好忙啦，冇能力照顧小朋友啦，咁呢個都係嘅。喺國際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公司啊、銀行嘅即係瑞士銀行嘅研究報告啊，或者係美國手機呢一個保安技術公司等等呢啲咧，都係有一啲嘅報告係話俾我哋聽，香港人咧真係非常之繁忙，同埋係即係過度勞累嘅，係一個非常之勞累嘅城市。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影響到咧，即係香港人嗰個生育意願啦，咁樣咯。 嗯，針對頭先唔同嘅原因而選擇唔生育啦、疫情啦、房屋問題啦、啲經濟壓力啦，或者工作啊、工時長等等。喺政府嘅層面，頭先你話希望譬如政府或者立法會議員都可以有一啲措施係解決呢個問題嘅，可以有啲咩建議咧？係喺佢哋嗰個層面係做到嘅咧？ 首先咧就係話嗰個轉屋問題啦，咁我諗嗰個唔係單止係小朋友生育啦，係嘛？就即係生育問題啦，其實係即係整體咧對於即係社會都係一個社會問題啦。咁呢個我哋好希望咧可以嗰個子女嘅免税額可以即係更加多啲嘅即係提高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可唔可以咧有子女嘅家庭可以優先輪候咧嗰個即係申請公屋嘅次序？咁呢啲都係一啲措施啦。咁我哋睇到咧，邻近嘅所有好多嘅地方啦，譬如台湾啦、中国啦、新加坡啦等等呢啲地方，亦都系好多华人嘅社会咧，都系睇到政府系有一系列嗰、那个即系譬如话养育仔女嘅假期啊、补贴啊，我哋俗称系奶粉钱啊咁等等，呢啲都系有嘅，唯独是香港咧就咩都冇啦。咁變咗佢哋喺整個嗰個計劃生育嘅時間咧，佢哋呢啲都會計埋數噶嘛。嗯、你睇下而家我哋嗰、那個譬如係保就業啊，嗰、那個失業支援啊，呢一個咧係消費券等等呢啲嘅即係措施咧，其實香港市民都好重視同埋好留意嘅。即係話咧，呢啲對於市民都係一種誘因嚟嘅。我相信除咗誘因之外，政府都係表達一個誠意啦，即、就、係、是、對於我哋下一代嗰個養育啦，同埋嗰個生即係嗰個生育率。啦，係一個即係一個重視嘅一個表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下一屆特區政府同埋下一屆嘅特首咧，係咪喺呢方面咧，真係要好着重、好着重去睇呢個問題，同埋俾我哋年輕嘅夫婦咧，都係有一啲嘅支持啦。 嗯，講到支持譬如有一個工時長或者工作嘅原因照顧唔到，而家都有啲託兒嘅服務噶嘛，係咪都唔足夠定係點樣咧？ 其實真係唔足夠嘅，原本係應該提供35,000個呢一啲嘅託兒呢啲嘅即係名額嘅，其實而家咧有資助嘅只係7,500嘅啫，咁因此咧你話根本就係捉襟見肘，咁所以咧而家地區上邊咧係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社區保姆啊，係由鄰舍即係支援嘅照顧呢個幼兒嘅咁樣嘅服務，其實就係好受眾，即係好受嗰啲家長嘅。即係歡迎啦，另外一個咧都係即係做好喺隔離鄰舍，即係左鄰右里嘅關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喺嗰個名額不足夠嘅底下情況底下咧，係咪有其他補充嘅一啲措施可以係完善同埋優化啦？ Okay. 嗯，好啊，唔該曬歐仁寶，真多謝你同我哋講到今次你哋呢一個港人生育意願嘅一個調查係2022年做嘅，咁就係講到疫情、經濟、住屋壓力等等啦，咁就香港人生育嗰個意願咧係再創新低嘅，根據佢哋嗰個調查。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